好，欢迎我他乡周报，我是杰达， 我是末日。 2021年新年快乐， 恭喜各位成功活着系过2020年。 咁咧，今新年咧，从日本咧，其实就放紧年假嘅。咁我哋讲下啲旧年尾嘅嘢，即系啲追年尾嘅嘢啦。首先，一如既往，年尾咧最好几日咧就系啲声优咧赶住结婚嘅。今年就比较少啲，因为今年相对讲可能真系个市道唔好啊。 反而离婚就好多啦。 咁就只有两位啫，一就田村瑞央，另一位就系美其真实。都唔系好有名嘅。 嗯。 美其真实比较有名就是少女战车。田村奈央就之前配过光美嘅。跟住就系声优嘅转会消息。两个都青二嘅。森田成一同埋浅野真情就离开青二独立。森田就冇讲到咩原因，就浅野真情就自己喺佢个 blog 度讲过话，佢年尾呢佢父亲就好似肺炎就过身。咁当时佢照顾时因为佢工作呢调唔开，咁我觉得就希望我自己有啲可以自己决定自己嘅 schedule， 就决定离开事务所就自己单飞。 即係我覺得啦，佢其實佢咁樣講得呢就似係公司唔俾佢放假嗰類。因為通常如果係呢咁嘅情況，即係私事啊，你私人有事務，你咪正常應該同經理人嗰邊同公司講啊，呢期我係私人事務比較 日本難啲嘅，尤其是年尾，因為講真就係對，因為日本人作風濕嘅想法就係、是。佢覺得就係工作第一，佢如果定咗工作，佢係寧願就係咩，我捨棄私事都要做工作先嘅。依样嘢好得日本人传统嚟噶，你叫佢话我照顾屋企咧，佢即系就算公司肯俾佢都讲唔出口嘅。 我觉得调翻转就系，既然佢已经去到要离职咯，咁即系好明显就同公司倾唔埋啦。 唔系离职嘅，纯粹同埋有一样就系、是，以佢而家情况嚟讲，我觉得离开青二都冇乜所谓嘅，真系，因为佢配音已经唔多啦，佢只有写书嘅 kick 卡嘢，佢离开事务所自己接 job。影响真系唔大， 我知佢影响唔大。我意思就系公司宁愿去走都唔可以倾埋话暂停一段时间嘅话咧，要么呢个理由其实系表面原因嚟嘅啫。 可能系乜嘢原因咧？ 即系表面上系咁嘅原因，一个叫做比较大义名分少少嘅理由。事实上就系同公司倾，又同个公司有啲牙齿印啊之类。 或者系啲合约倾唔埋单嗰类嘢啦。 应该系倾唔埋单先会走嘅，因为呢个并不是一个唔可以倾得埋嘅原因嚟嘅。 而家对青二嚟讲，咁你少咗心田成一同先嘅真情都冇乜影响佢自己佢日本最大嘅事务所之一声优。 系啦咁啊。 好啦，跟住呢就喺单咁年尾呢 ,Aqua 呢就开连续两日开咗过年 show。咁呢高盔加外子呢又因为身体不适，咁医生就叫佢要检查，医生就叫佢唔好上台表演，所以就连续两日佢都冇参与演出嘅。咁喺过年演出呢 ,Aqua 就只有八个人嘅啫。唔记得之前录低嘅部分。 咁佢就冇讲系咪冇肺，不过咧根据按照传统咧就应该系，如果佢系冇肺应该会讲嘅。所以咧就应该就唔系，咁就其实我调翻转可能佢会唔会系嗰啲咧伤啊嗰啲咁嘅嘢。 同埋就喺日本嘅冇肺已经多到就系、是。哦，咁样咯，即系嗱，野中男好翻，讲完。 今次我哋冇新发病例啊，最少系声优或演艺人各方面啊。 咪野中男好翻咯， 唯一相关就系野中男好翻啦，讲完。 系啦，咁咧另一单咧就系啲事花边嘅，就系、是、竹达彩奈一直以嚟咧，竹达咧就净系着长袖衫，即系遮住只手啊。咁大家成日估系咪手有咩火烧伤啊、割手痕之类嗰啲咁嘅，即系呢样嘢咧，通常就系会谂喺呢啲地方。 我谂嘅反而系纹身， 声优界纹身就真系难啲，始终日本人嚟讲系几罩忌嘅。 所以咪唯有。可能是他唔知譬如啲咩少不更事，细个纹过身之后大个后悔，但系又唔想搞嗰啲咩除疤嗰啲嘢，我咪搵嘢长期遮住佢咯。我系先谂到呢一方面。 咁咧就出席五等份花嫁嘅私人上映会，咁咧佢咧就着合照，就见到只右手咧就一大啲胎字啊。咁咪终于解释啦，就系讲就系胎字只手，所以佢就着长袖衫俾人睇到。冇乜特别嘢，佢话放心啦，冇乜特别嘢嘅，唔痛，完全冇事嘅。 唔系疤痕嚟，好明显唔系疤痕嚟，系真系胎痣嗰类嘅，咁啊，所以佢遮住咗啫。好啦，咁啊，仲有一个就其实正常人发个 tweet 啦，我系唔会有反应嘅，但系呢位先生就冇办法啦。小岛阿 Kira， 即使呢个《马可拉巴》嘅作者， 我们的仙境 就出咗个 tweet 生存报告嚟嘅，呢位先生咧冇消息就系好消息， 因为大家都讲紧好担心，再听到嘅消息就系负报嚟。你在 Google 上面打佢个名加个空格咧，第一个就系咩咧？小岛阿 Kira 格格死去，跟住就已经系呢个小岛阿 Kira 病气。之前已经讲紧有好几次佢系病到不得不停止连载，甚至话连笔都揸唔起嘅程度，系真系好严重嘅。 仲有一个嘅麻之准又系嘅， 麻之准佢生咗出咯噃， 佢两个系随时出副报道，大家都唔觉得唔意外嘅嘅人嚟嘅。 有长一段时间，好似年几两年冇消息噶啦，啲人都会讲你最好冇消息，你有消息嘅话肯定唔系好消息。 咁啊，好彩啦吓，佢嘅 tweet 就系话你听，其实冇乜嘢嘅，就系佢话就话有人话你好似好耐冇出 tweet 咯，即系咁佢话咁佢就走翻出嚟话唔好意思，我放肆 pay 咗个 Twitter， 咁佢就出翻个 tweet 提翻佢生存。 咦，密翻好多、啊， 即系佢越落佢系之前系越来越少啲人惊紧，会唔会系嗰啲咩入咗厂之后就唔系好方便用电话啊嗰类咁嘅嘢咧？即系啲人咪担心佢你系咪有咩事？其实大家都知佢体弱多病噶啦，咁啊冇事就最好啦，咁啊 好啦，咁跟住 应该都算系好消息嚟嘅。這个月基就 嗱呢单嘢就想讲下先，就嗱呢几年都系噶啦。Fitch 每年都会喺佢年尾大场直播就几三小时嘅超级长特集。但今年冇剧场版播啦，因为冇理由 Blu-ray 都未出嚟就播咗电视噶嘛。咁今年咧就短动画就 Fitch Grand Gallo 啊 ，Fitch 嘅幻想嘉年华嘅 FGO 版本，制作班咧都系嗰班人，即系岸城而家上江州城。咁咧就播咗第一集嘅前半节，而呢个唔系重点，重点就系月姬 remake 声优完全换身预咗嘅，2021年年中发售，就有 PS4 版同埋 Switch 版。 换声优呢样嘢就又系部分人都几唔满意啦吓，咪又乜又七， 我唔意外嘅。 咁多年前啦都，即系佢换人，我谂都好理所当然嘅事。 首先就有一个就走咗啦，阿松来。跟住咧，你冇理由又揾凌川健一系嘛，大佬，一笔做二笔又全部换晒。 始终都系咁多年前嘅。咁你而家要搵返适合嘅，同埋我估佢今次做完 remake 之后可能会顺便做返初次动画化㗎嘛。 係啦，所以稳阵啲，就远野之龟就根本良父，猫姬就係长谷川玉米，咖喱修女就係本道风。好啦，跟住就年尾嘅同人界一个颇为大话题嘅，本来 震撼弹嚟嘅，本来就系、是、 本来震撼弹就话，以下咧就有少少微妙嘅，就系 Kala 即系Eva 嘅动画公司就列咗个二创守则，总之就你唔准买 L 嘢，唔准你搵钱，诸如此 K 卡嘢，就即系其实都管得几严嘅。但重点就系、是、佢提咗服务就包括咗咩？各种动画配信服务啦，嗰啲有料 fan 服会服务，即系 Peloton 啦、Pixiv Fanbook 啊、Coffee 啊，甚至例如即系 Fanta 嗰类嘢啦，但系就冇提同人字，之后成篇文章揾唔到印刷本呢三个字嘅。 其实佢应该系计埋同人字嘅。 嗱，呢篇文章我睇匀咧都揾唔到话印刷本包埋落去，讲真佢包埋落去几难啫，纯粹 咪。因为佢个公告其实好法律用语式嘅讲法嚟噶啦，咁喺佢嘅第二条入边讲落写住本佳拉嘅范围内包括啲动画、静止画，特别写住用翻中文嘅法律用语就系括弧绘画、漫画、相片，包括及不限于，即系佢系有讲包括及不限于呢对嘢。 但系重点就系喺以下场所公开：一、全零向 SMS 一半；二、图画投稿服务；三、小说投稿服务；四、动画投稿配信服务一半。 呢扎佢系允许你使用嘅， 但系合乎佳拉范围。 其实呢个系一个授权协议嚟嘅，即系有啲人系，尤其是中文媒体，我见到有唔少咧，就系跳出嚟第一句就系话禁止二次创作，即系完全 冇禁啊！佢后屘后嚟佢自己喺翻个 Twitter 都话冇禁啊，我完全冇禁，纯粹就佢讲清楚，就佢讲明唔算整蛊嗱。冇乱嚟，因为其实呢间嘢我睇到就系咩咧？莫孤单即系你其实睇 Eva 同人都知边个莫孤单噶啦，孤单佢都画嚟噶，我即系避风头我就唔会画 Eva 同人字噶啦，因为佢画凌波画到似咗咩？大家谂起 Eva 同人字就谂起莫孤单咁滞嘅，但系咧 Kala 就话我阻止二创，你要二创继续可以嘅。咁实体同人字点计咧？其实好多人都担心呢个问题，因为喺网上我见到几个同人画师话：喂，咁网上算咁同人字算唔算包啊？咁我回答嗰个画师就系、是、应该可以啩 ？Come on, line 问号嗰种。 因为我啱啱讲过呢个系一个授权协议，一个公开授权协议嚟嘅，即系话佢允许你做呢一扎嘢。当然系咪等于唔允冇写到嘅范围就唔允许咧？其实系唔代表嘅，不过就系、是。冇写到嘅范围，即使包括埋呢个实体同人字，就唔喺呢个授权协议入边。因为讲之前我哋讲过呢个公开授权嘅问题，公开授权其实系一个稳，即系令到二创作者安心啲嘅做法嚟嘅。即系话你跟过呢个街拉做嘢嘅话，咁我就唔会告你噶啦。即系你可以放心，我唔会喐你，系咁嘅意思，就唔系调翻转话呢个加拉以外嘅，我就一定会喐你。佢句嘢，你唔可以调翻转嚟理解噶嘛？ 应该讲就系佢继续将同人意摆喺传统嗰种 灰色地带咯， 灰色地带咯。呢、这个我自己喺我自己 Twitter 上都讲过，就系、是、你摆上去网站卖咧，其实几万几大问题。依同人字俾尽你一万本好未啊？即系难听讲句，赚到未几多，但系你卖五千本前提，你要有钱印五千本、啊。但你摆上去 Fanta 啊，摆上 PC Fanbox 卖，即系收费越嚟越费500英咁睇，喂，你无本嘅、哦。你系无限期卖嘅，同人字就卖晒冇。 呢一方面咧，我就想回引翻 Google 嗰边嘅情况，就系、是有人用 Miku 个样啦，做咗个模型出嚟，3D 模型啊，唔系真系 figure 嗰种模型。咁佢就收费下载，结果就被施舍告。 唔系告佢啦，系劝佢下个下架。咁、那个原因就系网上 download 系一个几乎系冇成本可言嘅嘢，就你所以你收费的话就不属于呢个有限度嘅成本回收。 系啊， 依个时势亦啦，因为嗰个年代其实冇咁多啲咩有料 fans 服务呢啲咁嘅嘢噶嘛，即系 Pix 都出咗个 fan box 啊， 好几个。因为其实而家嘅最大问题就系、是。有啲同人，有啲人咧，仲喺度即系讽刺话：，喂，你 Alpha 都 Alpha 其实都 L 嘅、哦。咁我嘅我同我嘅讲法就系、是，佢咁 L 唔系因为 Alpha 要假道学，而系 L 卖好钱啊嘛。讲真，你嗰啲咩 fans box 啊、fans 啊啲片，你画啲图啊，画啲免费图，画啲图收钱嘅，唔 L 你会俾钱买啊？我写包单肯定冇， 唔一定冇，不过就差好远咯。 即系关键系，如果你 Tony 咪得咯，大手，就算你话普通同人都肯俾钱买，喂，一般人你能够卖到钱就纯粹系有好大啲嘢，就因为 L 佢就咩啊？你班友攞我啲图摆上网无本生利，系咁卖，喂，今日仲有同人志咧，你成本就颇高，同埋你卖嘅范围好细，但系摆上网全球卖，跟住你挂单喺啲各大服务商上面，喂，做乜要帮 Pitch 赚钱啊？攞个 IP。 再有个问题就系、是、一路大家针对嘅都系讲紧 H， 其实你望翻，因为佢有七条相关，只不过佢又唔系限制，佢又话 即系自重啦， 系啊，即系佢叫你唔好做咁多。即系理论上你做咗而佢唔告你都唔系算系食言嘅，即系佢只系叫你唔好咁过分，简单讲就系唔好咁过分。 玩玩玩， 因为好简单嘅就系，其实佢七条入边咧有扎系废话嚟嘅。一开始咩对任何人，即系包括本作品啊，对作品本身对其他人有个名誉损害，因为呢个牵涉法律问题。其实呢个系废话嚟嘅，因为如果你对作品本身有贬损嘅话咧，其实本来就已经侵犯咗佢嘅精神权利噶啦。呢、这个佢唔需要去写出嚟嘅。即系咁啊，宗教信仰正是。嗰啲嘢嘅宣传，咁呢啲废话嚟噶啦，又系过度暴力。佢嗰种系 cool law death， 即系 猎奇啊 ，R 十八 G， 十八 G。 跟住下面一个，佢唔系话唔准你有色情表现，而系话以色情表现为唯一目的的，即系基本上就系你可以上床，但系唔可以净系为上床而上床。 悭啲啦， 其实已经系讲得好保守噶啦。 九成收费睇嘅图都系呢类嘢咋。 最少 retake 冇事啦吓，咁啊咩反社会啊、权利侵害啊、作品供应误会呢啲废话嚟嘅， 纯粹鸠写啫嘛，即系叫做咩写埋落去填晒窿咁样。 都系嗰句，呢个系一个法律条文嘅写法嚟嘅。香港法例第372章32条第三章括弧 A 款， 佢写几清楚？呢篇嘢算系我嘅， 佢系真系咁样写法噶。佢 但 系 我觉得呢篇嘢算系几简洁。就算你完全对法律冇认识价值，一睇到人有咩做得，咩唔做得。 其实佢呢个系一个授权协议嚟噶。即系佢唔会因为多咗一个授权协议而去喐你而去喐一个同人或者色情甚至色情同人甚至系违反即已经违反咗佢讲嘅嘢，佢都唔一定会因为咁而去喐你。呢个一个授权协议嚟噶，即系唔系警告你哋包仔唔可以做乜嘢。 但系问题就系，如果你做咗，我有权喐你。 No， 而系呢一扎嘢，我就打咗包单系唔会喐你嘅，系咁样系调翻转嘅。 至于犯咗规，你喺嗰堆网站度卖图咧，就有个睇路啦。 变成而家同原本系一模一样，完全冇分别嘅状况就系、是。呢条嘢出之前，任何嘢都冇获得授权噶嘛。以前冇得到许可，而家都系冇得许可。以前佢可以告鸠你，而家佢都可以告鸠你，冇分别。佢入边写嘅范围以外，其实系冇分别嘅。 当然啦，你唔好拿泰满嗰个二创手则嚟做比较啦。泰满嗰个你系宽松到离谱，我觉得系。 日本人嚟讲咧，佢肯写明乜嘢去允许咧，其实已经系好好多啊。以前好多厂都系唔肯写，到佢真系顶唔顺告人嗰阵时咧，就大家都唔好做了。咁而家佢寫明咗邊啲係允許嘅，咁你咪你如果你係要照唔允許，你一樣係存於一個所謂嘅灰色地帶嘅，冇分別嘅其實。基本上你係唔需要驚嘅，雖然有好多人驚啦，咁我覺得都好合理嘅，不過就唔需要太恐慌啊成嘅嘢。 嗯， 即係調翻轉講就係點解？就算呢个厂商唔爽都好啦，点解从来好少去告同人？一嚟成本效益唔符合，二嚟就系会折损自己嘅形象。所以其实同人好少会俾人告嘅，就算你狗反都好啦，好少佢会喐你，就咁简单。 通常咪通常整封信俾你话，你最好唔好画啦，呢份同人字，大家俾面嘅啫，呢啲嘢无谓搞到要上法庭，大家就样衰啦，嗰只啫嘛。 系啦，佢呢个其实系你可以甚至调翻转啊，佢系为咗鼓励某啲佢认可嘅二次创作方式，所以佢特登。就话我听，嗱呢扎免死金牌嘅，放心唔会喐你，就咁简单。即系佢俾个人免死金牌，唔代表其他人就要杀头噶嘛，系咪先？就咁简单嘅啫，所以真系唔需要太过担心。 好啦，嗱，跟住又系两个讲完嘅，《鬼灭之刃》一如所料破本最高票房纪录，讲完。 即系我哋上次录音讲咗佢准备攞啦，是不是？因为佢都未落画， 摆明就谷佢票要破纪录噶啦，谷都谷到佢破噶啦，佢唔破我先觉得震惊啊！ 即系好简单啦，你已经破咗纪录，你可以落画啦，即系。 即大家知咩事啦。好啦，咁啊讲单 Cam 嘅新聞，咁耐冇新聞，一嚟就咁嘅新聞，真係唉，真係。 咁就係、是、Cam 东京巴比伦2021，因为佢里面服装抄某时装设计师，咁就搞到要道歉，兼且一套动画要延期播放。其实呢应该动画公司，依间动画公司呢 GoHand 呢就已经唔系第一次啦，俾人挖返佢知，就以前佢动画，以前佢啲女性影像动画呢，佢啲服装呢都有抄袭嘅，有前科嘅。 我第一个有諗法就係、是、Cam 喎，佢哋使抄人哋 动画公司嘛。 我又觉得唔系真系咁独特，会唔会咁啱撞衫呢？ 但系俾人捉到呢样嘢，你 就算真系撞，你都只能跪㗎啦，冇得讲㗎啦呢啲嘢。 即系抄袭喺日本其实都几大镬㗎。你话啲动作啊嗰啲嘢仲要夹硬可以话，咁动作冇咁专利人，服装其实系有注意。 顺便讲啦，啱啱讲开版权，服装作为一件制成品，只要生产咗出嚟，只要完成咗之后啊，就会自动获得呢个著作权法嘅保障噶啦。好啦，下一单啦，就都系同人相关啦，今次就 系啦。咁咧就 Commit Cat C99四日变三日，一如所料啦。日本政府惊到濑尿，各个大型嘅 event 就大家就俾面啦，即系费事俾你又抽庆又脚几我压支压咗。咁四日变三日又冇埋清个展示同，咁咧就缩到唔知点算。我其实都唔知点搞啊，而家咁搞法。 我觉得就唔关咩防疫相关嘅事啊，因为如果佢真系防疫相关噶，你举成三日同举人四日都系咁噶，你系要搞 commit 剧群组嘅话，你四日同三日都有 commit 剧群组噶啦。 同埋大家有留意日本情况，大家都知道就系、是、基本上日本政府就系咁话隔离啊三日啊，跟住日本市民就大家又睇嗰啲知人贴上班啊，即系日本系唔理啊，我即系去到嗰个就咩，政府有政府惊，人民有人民继续滑雪啦、啊，去玩啦、啊，去开忘年会，扮嘢咁做啲样出嚟，唔系点爆咁紧要啊？ 对于呢点我不予置评啊， 日日都创新纪录，几好啊！ 我讲翻 commit 剧啦吓， 讲翻用边个先？ 咁啊 ，commit 剧嘅情况其实咧比较似系可能申请摊位唔够。我知年年其实正常年年都系爆㗎嘛，都系爆厂㗎嘛，申请到咩㗎嘛，今年可能调返转。一嚟就系、是、其实大家都上经过上次咁取消又嗌延期，然后 见个鬼八黑费事间又我报咗名，我话晒同人次，跟住同我讲话取消，哇我成支动咗到香港书展㗎嘛。 有啲人可能会唔想呢个时候嚟出席啦，即系你要明白爆咗出嚟，跟住俾人话喂，跟住公布你行踪之后话，哇呢条友仔之前去咗边度边度，即系唔系净系你班去滚开嘅惊啊嘛，即系啲宅，如果你俾人知道社会性死亡嘅会， 同埋同人手都其实都几头痕嘅，就系、是、我为咗赶你本同人字，我跟住我要拨晒时间平平滑，跟住话俾我知取消我，即系成支在我呢两个月嘅辛苦做咩啊？ 唔止噶，你唔好忘记啊，上一次。取消嗰阵时啊，个钱仲未退翻嚟噶， 咪就系咯。 所以佢既然系咁，系干脆休息啦，唔玩啦。所以就可能因为咁，申请嘅人数就少到，因为你唔系话哦，你五万人申请，咁我有五万个位，咁就俾晒佢噶嘛。佢点都有少少门槛噶嘛，有啲好明显系嚟呃飞嘅，大家知边啲啦。你好明显嚟呃飞，佢要累走佢，咁减下，可能真系佢唔够数。咁唔够数开足四日，因为其实之前都系人多一制先由三日变四日㗎嘛。咁可能佢唔够数开足四日，咁咪缩一缩变三日囉。而家嘅情况比较似系咁，即系我个睇法就系咁嘅。调返转讲啦，就系、是、到底最后开唔开得成都系个问题囉。即系会唔会到时又突然间同你讲最后我哋都系取消啦。 对于同人组嚟讲，我俾玩嗰次我劲唔到玩第二次啦，傻啦。 咪就系咁咯，我即系我唔系想诅咒佢，我好想佢搞得成啊，但系 睇香港书展嘅情况， 你唔使攞谋法同零速呢啲咁垃圾比啦。 日本你估好咗去边啊？ 佢自己都嗌咗取消，都系取消啦。即系而家边个可以作准啦？我唔想俾你咁样玩到镬咁啫嘛。你要明白，我哋香港书展就可能个摊位问题咧。人哋嗰啲系可能话我订个酒店，你知有名个酒店系几咁难订噶啦吓。即系我订好晒酒店，搞咗咁多嘢，甚至炒咗啲嘢翻嚟，跟住你同我讲取消，啲损失系基本上全部自己吸收晒嘅。 你死俾我睇好过 啊！所以咪话可能会有啲人唔想搞，咁咪即系承受唔起呢类风险嘅人会退出。咁个人数下降，咁咪尽干脆工具缩细少少咯。我亦觉得应该系咁样嘅。 系啦，好啦，咁就最后咧就喺第一 part 之后咧就补充一啲之前嗰单算系花生料嚟嘅 ，JK 画师嗰单花生料。 呢个 JK 或者 JK， 结果就因为呢单嘢，咁啊件事发生咗，咁啊有啲人报咗出嚟啦，包括我哋啦吓，报完之后咧，咁啊件事又再有啲转变啦，咁就系咩啊？啲人唔知系出于各种嘅原因啦，就走去揾翻佢本人出嚟。咁因为咧呢、这个毕竟系呢个公开展览啊，其实你要知道当事人系边个咧，系一啲都唔难嘅。你只要有睇过个展览，或者系见过有人影过一张展览嘅相。啲資料基本上是公開嘅嘛，你一查就知噶啦嘛。咁結果就佢個本人嘅學校啊、姓名、地址嗰啲全部俾人挖曬出嚟，咁啊有人走去騷擾佢哋。原本佢咧之前話佢係俾人凍結下卡資料嗰時咧，佢就其實係好多人話咁啊支持佢啊點啊都好啦。佢話一時間係收咗好多嗰啲叫委託啊，繪畫嘅委託。佢又有提到呢單嘢，咁然後有人就屌就話佢係攞嚟做咩啊扮受害者啊之如此類嘅指責啊。咁有啲人甚至真係嚴上辱手佢啦嗰啲嘢，咁结果佢就而家就好似拆，佢话推晒所有原本嘅委托啊嗰类啦，咁即係点样啊，叫做唔好俾你哋單友仔话我係为咗出名，为咗去接生意，为咗接委托先咁样搞，先咁样炒作，咁佢就推晒所有委托啦。嗱，先讲下我觉得以佢嘅话工，正常有正常地有人委托都系好正常嘅事嚟，就老老实实。即系咁，当然有啲人系可能系睇在呢个 JK 或 JK 嘅份上啦吓。即系我唔使再重申呢个日本人对 JK 有几咁执着噶啦。 就 JK 就系一个坏点嚟噶。 系啊，即系由即系变成就系、是、佢亦都变咗风头等，咁就变成有人去辱手佢哋啊咁样。咁甚至话包括埋，因为佢好似系美术社社长啊，好似系社长啊。咁就连佢同社嗰啲社员都受到骚扰。咁就老老实实，我觉得即系日本人真系有点而，即系有啲人真系得闲嘅仔咯。呢个日本最大乱源五 CH 啲人啦，唔使睇啊，真系得闲无事喺度搞震。结果佢包括 Facebook 啊嗰啲都好似都会话会删咗佢。 件事本来不失为一种美谈嘅 JK 或 JK， 然后好好睇，但系俾呢个 SJW 嘈完之后，又俾呢个五 CH 乡民走去骚扰，两大宇宙乱源搞埋一齐，即系个当事人真系戥佢可怜啊！ 佢仲未去到删 Twitter 账号，佢个 Twitter 账号仲喺度嘅，但就已经删咗同呢个呢次得奖相关嘅所有 tweet 啦，咁样咯， 都几无谓嘅，算啦呢啲嘢。日本嘅呢啲乡民炒花生系好，唉， 宇宙乱源之一五 CH 系咁噶咯。 好啦，咁第一 part 我哋到暂时喺唞一唞先，下一部分咧就再继续讲，好，休息一阵。